陆王上。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，闽地大赦，改元应顺。壬午，加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康义成兼侍中，判六军诸卫事。朱鸿昭、冯云即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彦威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中正节度使张从斌。甲申，出彦威为护国节度使，以捧圣马军都指挥使朱鸿石代之，出从斌为张毅节度使，以延卫步军都指挥使黄甫玉代之。彦威，郭人，玉真定人也。戊子，枢密使同平章事朱鸿昭同中书门下二品冯云、河东节度使兼侍中石敬瑭并兼中书令。云以超迁太过，坚持不受，己丑改兼侍中。壬辰，以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为南平王，武安武平节度使马希范为楚王。甲午，以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元冠为吴越王。吴徐之告别置私地于金陵，以为迁居私地，需府舍以待吴主。凤翔节度使兼侍中陆王从科与石敬瑭少从明帝征伐，有功名，得众心。朱鸿昭、冯云未望速出二人下远甚，一旦执朝政皆忌之。明宗有疾，陆王屡遣其夫人入省事，即明宗卒，陆王辞疾不来，使臣至奉祥者或自言似得陆王因事，使陆王长子重吉为控贺都指挥使，朱逢不欲其点进兵。己亥，初为亳州团练使，陆王有女惠明为尼在洛阳，亦召入晋中，陆王尤氏一句。吾蒋延辉拜闽兵于蒲城，遂为建州。闽主林遣上军使张彦柔、骠骑大将军王延宗将兵万人就建州。延宗军及中途，士卒不进，曰：不得薛文杰，不能讨贼。严宗持实以闻，国人震恐。太后及福王季鹏气味临曰：文杰盗弄国权，枉害无辜，上下怨怒久矣，今无兵深入，士卒不进，社稷一旦倾覆，留文杰何意？文杰亦在侧，护臣利害。林曰：吾无如清河，请自为谋。文杰出，季鹏四之于启圣门外，以户击之铺地，见车送军前，世人争持瓦砾击之。文杰善术数，自云过三日则无患，步送者闻之，背道兼行，二日而至。士卒见之踊跃，栾食之。民主即遣射之，不及。初，文杰以为古制见车疏阔，更为之行如木柜， 咱以铁芒内向，动辄触之。车成，文杰首自入焉，并诛盛涛。蒋延辉攻建州垂客，徐之诰以延辉吴太祖之婿，与临川王蒙素善，恐其克建州，奉蒙以图兴复，遣使召之。延辉一闻闽兵及吴越兵将至，引兵归，闽人追击败之，士卒死亡甚重，归罪于都虞后张仲进斩之。知诰贬延辉为右威卫将军，遣使求号于闽。闰月，以左谏议大夫唐瑞、善部郎中知至诰陈毅皆为给事中，充枢密直学士。瑞以文学从弟，李三镇在幕府，即即位，将左之有才者，诸冯皆斥逐之。瑞姓迂疏，诸冯恐弟含怒有时而发，乃引瑞于密禁，以其党陈毅兼之。丙午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安远节度使福燕超奴王希全、任赫儿见朝廷多事，谋杀燕超，据安州附于吴，夜叩门称有吉地，燕超出至听事，二奴杀之，因以燕超之命召诸将，有不从吉者则杀之。吉有旦，复使李端率周兵讨诛之，并其党。贾银以王淑妃为太妃，蜀将吏劝蜀王知祥称帝。己巳，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。